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今天新朋友来，我们也彼此照顾彼此的孩子们，帮助孩子们听到福音和我们一起敬拜他们的上帝。今天的今天是认识救主系列第二讲，经文是创世纪第十五章。如果你打开圣经，应该很快的可以找到，在圣经最前面。由我来读经文，创世纪十五章。我读的版本是和合本修订版，跟我们教会的那个和合本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没有关系。这是上帝的话语。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临到亚伯兰，说：“亚伯兰啊，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必得丰盛的赏赐。”或我是你的盾牌，你丰盛的赏赐。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还没有儿子，或我仍然没有儿子，你能赐给我什么呢？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看啊，你没有给我后嗣，你看那生在我家中的人要继承我。”看啊，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说：“这人不会继承你，你本身所生的或出于你身子的才会继承你。”于是耶和华带他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去数星星，你能数得清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义，或以此算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经领你出加勒底的乌尔，要把这地赐给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么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耶和华对他说：“你为我取一头三岁的母牛犊，一只三岁的母山羊，一只三岁的公绵羊，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亚伯兰就把这些都取来，每样从中间劈成两半，一半对着另外一半裂开，只是鸟没有劈开。有，对不起，这个字怎么念？雉，我差点念鸠鸟。有鸠鸟下来落在这些尸体上，亚伯兰就把他们赶走了。日落的时候，亚伯兰沉睡，看啊，有大而可畏的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虐待他们四百年，但我要惩罚他们所服侍的那国。以后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至于你，你要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先祖那里，必享长寿，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到现在还没有满盈。”十七节，日落天黑的时候，看那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在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后裔这一片地，从埃及河直到大河幼发拉底河，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喜人、利凡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沙人和布列斯人的地。”这是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召聚你的儿女们来到这里，也感谢你让朋友们来到这里。我们真的乐意今天在这里宣讲的是福音，而每一个人耳中所听到的也是那福音，真正的好消息。求你赐福我们，因为我们认知，若你不赐福我们，若你的圣灵不在我们中间动工，我们在这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的。求你叫我们在这所做的不是枉然。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Okay. 上周讲到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让我们明白，因为亚当和夏娃犯罪，人就需要一位救主。亚当夏娃犯罪，他们的问题也就成了每一个人的问题，而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决自己罪的问题，因此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拯救人脱离罪的救主。也许你会问，为什么亚当夏娃犯罪会成了我的问题？或者用使徒保罗的说法，为什么因一次的过犯众人就被定罪？为什么因一人的悖逆众人就成为了罪人？保罗会这么说，因为他认知的确亚当是第一个人，但是上帝也指定亚当要代表所有的人。神学家称这个 亚当这个人为盟约之首。当上帝与亚当立约的时候，他说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他不是单单与亚当个人立约，他是亚当，他也不是按照他个人的身份要凭着顺服取得永生，或者他的不顺服配得永死。亚当是以盟约之首的身份，代表所有的人，众人与上帝立约。换句话说，若亚当盟约之首顺服，众人就有永生，而他不顺服，所有人也一同领受罪的公价，就是死。这就是所谓归算 imputation 归算的原则。盟约之首代表所有在这个约里面立约的人，他或善或恶的个人的作为归算在他所代表的众人身上。这个其实就是上帝与人立约的原则，因为一次亚当的过犯，众人就都被定罪，因为亚当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了罪人。而在改革宗神学里面，这个也形容我们所谓的原罪如何传递给亚当之后的人。严格来说，亚当的罪并非是传染或者遗传给我们，虽然我们会用这样的用词，亚当的罪是归算在我们身上。我了解有许多人以为归算是一个很不公平的概念，也不愿意承认这是圣经的教导，说这是不合理的原则。但是我们认知这是上帝所教导，这是上帝的心意。我同意，的确追根究底，归算的确有其不公平，也有其不合理。如果上帝真的要和我们讲理，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公平的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行接受罪的公价。但是正因为有这种不公平或者不合理的原则归算，人才有得救的盼望，不是吗？保罗在罗马书那段经文，我之前提到那段经文，他其实完整的说，因为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个人的悖逆众人成了罪人，照样因为一个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换言之，如果你不喜欢因为第一个亚当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那么你也必须否认有一个因末后的亚当一次的顺服一次的义行众人我们也被称义的生命了。这公平吗？这合理吗？我会说感谢上帝，上帝并没有按照公平定我们的罪，反而保罗说上帝是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自己和好。怎么和好？不把他们的过犯算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个讨论可能有点超出我们今天经文的范围，可能有点离题，但是我要大家思想，如果公义的上帝不将过犯归在犯罪的人身上，那么他要将过犯归在谁的身上？上周的经文告诉我们，人因为犯罪就被逐出伊甸园，但是也宣告人在堕落的第一刻，上帝就为人准备了一位救主，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踩碎蛇的头。经文也暗示恩慈的上帝虽然把人逐出伊甸园，但是他也已经预告他要如何施恩拯救人。他用皮做衣服披盖亚当和夏娃，他主动遮盖罪人的过犯。创世纪第三章到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十五章中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有史上第一个谋杀，有人在地上犯罪很大，终日想的尽都是恶，以至于上帝甚至会经文形容他后悔创造人。上帝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甚至将地上各样的生物都毁灭了，只留下那个方舟里面的八个人，还有方舟里面的动物。在洪水之后，人还想要造一座通天的塔，上帝就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然后在第十二章， 耶和华对一个人，有一个名叫亚伯兰的人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人亚伯拉罕在离开家乡之后，哈，你可以去看创世纪第12章、13章、14章，他遭遇饥荒，他带着全家逃到埃及去。在埃及，他为了保存性命，他出卖妻子，他因为分产业的关系而跟自己的侄儿分家，之后又必须出兵，把侄儿拯救回来。尽管如此，上帝应许亚伯兰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好像地上的尘沙，人若能数地上的尘沙才能够数你的后裔。其实亚伯兰当时不需要伸出手指头就可以数他的后裔，因为当时他在离开家乡十年之后，他的后裔是对亚伯拉罕或者亚伯兰那个时候的人来说，如果一个人可以有荣华富贵，可以有很多的财产，但是如果这个人没有后裔，特别是如果他没有儿子，他就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 So 今天经文说15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临到亚伯兰说，亚伯兰，那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必得丰盛的赏赐，或我是你的盾牌，我就是你丰盛的赏赐。所以身处异乡，仇敌环伺，身无后嗣的亚伯兰，在这些事之后，他确实需要听到耶和华上帝对他的劝勉和鼓励。亚伯兰啊，你不要惧怕。但是他也面对起初亚当和夏娃在园子里面所面对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上帝是否真的是他的盾牌，是他丰盛的赏赐。亚伯兰是否相信上帝是一位慷慨恩慈的上帝？ So, 使徒保罗后来称亚伯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就连信心之父他有信心，他也有蛮多的问题。亚伯兰问说，主耶和华，我仍然没有儿子，你能赐给我什么呢？然后他要耶和华看，经文说，看啊，你没有给我后嗣，看啊，你看那生在我家中的人要继承我。应该听得出来，我们应该听得出来，亚伯拉罕的话语中颇有微词，甚至抱怨。耶和华对他说，这人不会继承你，你本身所生的或出于你身体的才会继承你。所以耶和华带他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去数星星，之前是数地上的沙，现在是数星星，你能数得清吗？你的后裔也要如此。这个是大约4000多年前所发生的事。4000多年前，你抬头看夜空，你可以看得到星星，因为当时没有污染，也没有光污染。现在台湾要看星星，你必须上合欢山，上合欢山你会塞车。亚伯兰他不需要上合欢山，他只要抬头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未来，这是上帝应许他的未来，他有数不清的后裔。如果上帝造天上的星星，那么对他来说岂有难事。 So 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或算他为义。这节经文我相信在弟兄姐妹耳中非常的熟悉，因为新约至少直接引用这节经文三次。创世纪15章第6节可以说是因信称义这个教义的基础。什么是义？简单的来说，义就是罪的反面，罪就是不义。在创世纪，义人就是顺服上帝的人，罪人违背上帝的律法，义人顺从上帝的话语，义人与上帝同行，义人得以站在上帝的面前，义人是蒙上帝所喜悦的。亚伯兰听了耶和华的呼召，就离开家乡。所以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亚伯兰的确是一个顺服上帝呼召的人，顺服上帝话语的人。但是有趣的是，你注意在经文里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因为亚伯拉罕顺服耶和华上帝，就以此算为他的义。 我已只算他为义人。反而亚伯兰信上帝，耶和华就以此算他为义。之后圣经会告诉我们，亚伯兰这个人其实本来是一个侍奉别神的人，也就是说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原来是一个拜偶像的异教徒。约书亚记24章第二节。为什么上帝在所有拜偶像的人之中独独拣选了这个人亚伯兰？因为他比其他人更顺服，更敬虔，更有信心，更听上帝的话吗？更公义吗？我们很难这么形容亚伯拉罕，如果你仔细看他的作为。他已经一次出卖他的妻子，在上帝称他为义人之后，他还要用同样的方式再次出卖他的妻子，为了保存他自己的性命。所以保罗说，亚伯拉罕他自己信的是什么？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就行为来说，亚伯拉罕他从来就没有完全的顺服，他和我们一样犯罪。就信心来说，我们会说他有大信心吗？你觉得在15章的亚伯拉罕信心是大的吗？就我们的理解来说，这个人有很多的问题。弟兄姐妹，就连信心之父都有问题，这应该给我们带来安慰。保罗后来说，我们是与亚伯拉罕有同样的信心，是凭着这同一个信心，我们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上帝面前，我们基督徒和亚伯拉罕一样，是因信不是因为行为称义的人。但是到底什么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或者一个从来不信上帝的异教徒拜偶像的人，他如何能够信上帝？而这个人的信心，一个罪人的信心，又如何能够算为他的义？多年之后，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曾经拯救你出埃及。为什么？因为你们以色列人比埃及人更配得拯救，因为你们以色列人比迦南人更公义。好像不是这么说。耶和华怎么说？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从地面上的万民中拣选你，因为你长得比别人好看，你的个性比别人好，你比别人聪明。 No， 他拣选你做自己宝贵的子民，只因为耶和华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你们的人数比其他人多，你们的人数在所有民族中是最少的，最不起眼的，只因为耶和华爱你们。 So， 为什么耶和华拣选亚伯兰这个人？为什么上帝拣选任何一个人？为什么上帝拣选你或者我？当上帝拣选一个人，赐福一个人，拯救一个人，从来就不是因为那个人本身他有什么值得被拯救的。我们甚至不能说上帝是凭着亚伯拉罕的信心拯救他，因为他本来就是不信上帝拜偶像的异教徒。保罗提醒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就连信心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也就是说，信心是上帝所赐给他拣选之人的恩典，上帝将信心赐给他所爱的人，使他们能够凭着信心依靠上帝，顺服上帝。信心是上帝在不信之罪人心中所做的超自然的工作，好叫本来死在过犯和罪恶中的罪人居然能够活过来，居然能够信那称罪人为义的上帝。So， 这位信上帝的亚伯兰，他有信心，他也继续的问，在第八节，主耶和华，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 So， 你注意，一个信上帝的人不是全然没有问题，不要问，只要信。但是这样的人也是按照上帝他自己的话语和自己的应许问问题， right？ 他是按照上帝的应许向上帝求， 若问我们不乱问，若求我们不妄求。信上帝的人按照上帝自己的应许求上帝。耶和华对他说，第九节，你为我取一头三岁的母牛犊，一只三岁的母山羊，一只三岁的公绵羊，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我觉得大部分的人读到这段经文，我以前读到这段经文，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段有一点神秘的经文。但是很显然，亚伯兰他知道他应该要做什么。第十节，亚伯兰就把这些取来，每样从中间劈开为半，一半对着另一半排列，只是鸟没有劈开。所以亚伯兰明白耶和华上帝在这里要他所做的是要与他立约。经文说第十八节，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或者原文是割了一个约， cut a covenant， 原文的意思割了一个约，切割了一个约。亚伯兰问说，主耶和华，我怎么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上帝主耶和华的答案是什么？你要知道，因为我与你立约，你就可确实知道。十二节，日落的时候，亚伯兰沉睡了，看到有大而可畏的黑暗降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虐待他们400年，但最终他们会回到这个地。所以亚伯兰问说，我怎么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上帝说什么？你会经历黑暗，你必须等，你要等，而且你要等好几百年，等到你已经归到你祖先那里，被人埋葬了。阿弥弟兄姐妹，如果没有信心，这个大概是一个最残酷的玩笑。上帝应许亚伯兰要得着的，是他肉眼看不到，他手摸不着，嘴巴尝不到，他必须等待，他必须经历黑暗，他必须受苦。或者我们应该说，等待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信心的本质。所以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后来形容亚伯拉罕是什么？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的迎接。而且他承认他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保罗说，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因为上帝从一开始就教导我们的信心之父，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个原则。亚伯拉罕他必要得到应许，但是他也必须等待。然而上帝也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确实知道。So， 凡被赐予信心的人必须学习。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So， 为什么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应该不是他的信心特别的大或特别的坚固，是因为他等待，他学习等待。神学家霍志恒说，亚伯拉罕一生就是信心的学校。他等待，因为他在世上并没有得着上帝所应许他的，正如我们也不会在这个世上得着上帝应许我们的。确实，我们是信耶稣得什么？永生。但是永生定义上就是必定不是在今生所得着的。So， 主耶和华如何叫亚伯兰确实知道？十七节，日落天黑的时候，看到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这会让我们想起什么？ 创世纪的作者摩西，写这本书的作者摩西，他的读者以色列人读到这段经文，他们会想起什么？他们会想起西乃山，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山上，山的烟雾上腾，仿佛烧窑。这也会叫以色列人想起在旷野里面，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走在以色列人面前，用什么？云柱。日间用云柱引领他们的路，夜间用火柱照亮他们。创世纪15章第17节，对我们来说是颇神秘的一段经文，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立即认出这节经文在描述耶和华与人立约。阿明，我们立约，我们打手勾勾，小孩子，或者顶多小玉会说，要不然我的头给你。再认真一点，也许我们打下一个合约书，但是当时的人立约，按照当时的习俗，立约的人或者结盟的代表要从伙伴的尸体中走过，就郑重公开宣告这个约的约束力。动物的尸体，动物的尸体就象征人被约的下场。换句话说，你从尸体中走过，就等于在自己的身上发下毒誓，如果我被约，愿我的下场和这些动物一样。我们怎么知道？你读注释书，学者们会引用古代近东近东研究，说这的确就是当时的习俗。但是其实圣经自己就告诉我们，的确是如此，这是一个立约模式。因为之后耶和华上帝会控诉以色列人说，犹大的领袖、耶路撒冷的领袖、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剖开，分为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守这去约上面的话，后果是什么？我必将他们交给仇敌和寻索其密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在这种立约的仪式之中，通常立约的双方一起走过那剖开动物的尸体，或者至少较弱势的一方，节约国、附庸国的代表会走过动物的尸体，以表示他们要承担这个约的后果。So, 在那天，耶和华上帝与亚伯兰立约的那天，谁是较弱势的一方？谁本来应该走过动物的尸体？那天弱势的一方没有从肉块中走过，反而是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肉块中经过。耶和华上帝从肉块中经过，这是什么意思？这节经文困扰许多的学者，他们认得出来这是一个立约的仪式，也认知走过肉块的一方就是在自己的身上下了毒誓。但是学者说 quote, 比如 Wenham, 学者说，我们必须问，上帝有可能在自己身上下毒誓吗？这是否符合旧约的神学？上帝岂能说，若我被约，愿我死？这的确，如果你去读注释书，困扰许多学者，但是当时在昏睡中的亚伯兰，他必然了解这一幕的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耶和华从肉块中经过，重点是亚伯兰他自己没有从肉块中经过，重点是耶和华主动与亚伯兰立约，又主动承诺背负违约的后果。而上帝与人立约，只有一方可能违约，不是耶和华上帝。你记得耶稣曾经对法利赛人说一句很奇怪的话，我觉得 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曾经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这是指耶稣，在亚伯拉罕之后3000多年，他看见了就快乐。使徒保罗说，圣经既然预先看见上帝要使外邦人因信称义，就预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旧约里面有福音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亚伯拉罕从何看见耶稣的日子？他从哪里领受福音？创世纪15章第17节，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5章17节欢欢喜喜地领受了福音。那天亚伯拉罕在大而可畏的黑暗之中看到什么？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主耶和华上帝主动与一个罪人立约。他看到耶和华上帝自己经过破败的动物尸体。他看到上帝，而且唯独上帝要承担违约的后果。好，这个就是好消息，这就是福音，不是吗？多年之后，耶和华向亚伯拉罕重申，你当在我面前行走，你当做完全人，我要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罕怎么可能做完全人？他怎么敢与上帝立约？他怎么能够从肉块中走过？如果他从肉块中走过，就等于签下自己的死亡证明书，他的下场必然成为那撇成两半的尸体肉块。然而上帝没有要求亚伯拉罕从肉块中走过，上帝反而自己从肉块中走过，就表示有一天他要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承担违约的代价，他要成为那劈成两半的羔羊。我们可说上帝在此签下自己的死亡证明书。创世纪15章17节其实就预告使徒行传20章28节，上帝他要用自己的血赎回自己的教会。哇，这符合旧约神学吗？上帝怎么能够死？上帝怎么能够成为肉块？耶和华怎么能够成为劈成两半的尸体？上帝的儿子怎么能够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了。他说什么？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上帝在他自己身上下咒诅，这符合旧约神学吗？我想我们可以回答，如果旧约新约的上帝是同一位上帝，那么旧约神学和新约神学就是同一个神学。亚伯拉罕那天见证耶和华上帝在自己的身上下了重誓，这是旧约神学，关乎一个主动与人立约，在自己身上发重誓的上帝。在新约里面，约翰说道成了肉身，而道就是上帝。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上帝是他指着自己启示，而且上帝他不仅指着自己启示，保罗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更为我们成了诅咒，就把我们从律法的诅咒中赎出来。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或凡挂在树上的都是受咒诅的。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上帝指定亚伯兰取来的动物正是后来以色列人献祭的动物，牛犊、山羊、绵羊、斑鸠、鸽、雏鸽。在这件事发生之后约700年，摩西记载以色列人的祭司大祭司亚伦第一次为以色列人献祭， 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了燔祭和油脂，众民一见就都欢呼匍匐在地。守注释书有诸多的讨论，为什么那天耶和华特别要亚伯拉罕选那五种动物？我想是因为那天上帝除了与人立约之外，也向人宣告他悦纳人所献上的祭物。守这不只是一个立约的仪式，也是献祭。人所献上的祭物上帝悦纳，是什么人献上什么祭物？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当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都是你所不喜悦的。接下来他讲一句话，你曾经为我准备了一个身体，燔祭和赎罪祭都是你不喜欢的。那时候我说，上帝啊，我来了。这是上帝的儿子说，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经卷在哪里记载他的事？上帝为什么要为他儿子预备一个身体？上帝儿子要一个身体干什么？哇，没有身体哪来的肉块？没有身体怎么能够流血？保罗写，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去他自己，干什么？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上帝。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如果没有道成肉身，若没有身体，他要拿什么献祭给上帝？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朋友们，这就是好消息。这也是亚伯兰那天所领受的福音。他怎么可能想得到？这人怎么可能想得到？有一天，上帝的儿子要为了他和我们成为赎罪的祭物，不可能，他想不到。因为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有未曾想到的。然而亚伯拉罕那天确实知道，耶和华上帝主动与人立约，耶和华上帝也守约，耶和华上帝承诺要亲自担当人悖逆的后果。亚伯拉罕信这位称罪人为义的上帝，这位上帝就算他为义，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福音。朋友们，这才是真正的福音，这个才是唯一可以拯救罪人，可以拯救你我的好消息。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宗教，是的，都会叫人行善，因为唯有善人得救。世界上所有其他的神明都要求人要做好人，因为神明只眷顾好人，但是你仔细想，那样的神明其实是没有用的，也无法拯救任何一个人的。为什么？如果你仔细想，如果你扪心自问，世界上有好人吗？有善人吗？有义人吗？没有，一个也没有。然而上帝拯救罪人，我们的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我们的上帝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上帝儿子成了我们的赎罪祭。这就是亚伯兰所信的上帝，也是我们信的上帝，就是亲自拯救罪人的上帝。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上帝，你是值得我们颂赞的。你不仅与人立约，你是与罪人立约。你要罪人确实知道你是赐福于人、拯救人的上帝，而你明明知道罪人是无法守约的， 你知道罪人就是不顺服的人，但是你赐给罪人一位救主。这位救主就是从一开始你就宣告要来的那一位，我们慈悲的上帝。你不仅与罪人立约，你也将你自己给了罪人，你给了我们你的儿子，你给了我们你的圣灵，你就将你自己给了我们，你就是我们的福分，你就是因信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人的产业。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天父，求你叫我们，叫你的儿女确实知道，在你儿子以外我们没有好处。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